然后雨收云放空，书卷临轻踪，红色怒放的火种燃烧每个梦，鲜红血液的悸动，青春少年的梦，眼红思念的汹涌，相聚却太匆匆。山脊的牵动，虚实要腾空，甜蜜喧哗的脸孔，天里高亮红，雨收云放空，书卷临轻踪，红色怒放的火种燃烧每